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千仞雪从来都不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今日面对唐三，他之所以一直试图说服他，并不是因为唐三是他唯一看中的男人。千仞雪从来没有多思考过关于感情的事情，父母之间的悲剧已经令他对感情彻底失望。他之所以不愿意轻易伤害唐三，希望逼迫他向自己妥协，为的是在他成神之时出现的唐三的身影。唐三已经成为了他天使之神最大的破绽，如果他就这么杀死了唐三，那么他心中的这个破绽就永远也无法弥补。一旦遇到与自己同为神级对手时，就会出现大问题。但如果唐三选择了向他臣服，那么他对唐三的好感就会大幅度降低，唐三在他心中的地位也就会出现变化，这样一来，他就能够渐渐地将唐三从自己心里抹去。只有到了那一刻，他才能真正弥补这个破绽。而且只要唐三在他身边与他一心，这个破绽本身就不会成为破绽。所以千仞雪才处心积虑地想要劝说唐三向自己妥协，甚至不惜抛出类似于一字并肩王之类的权威引诱。可惜的是，唐三的性格比他想象中还要刚硬，尤其是唐三先后说出他前一世的两句古文，更是令他的身影在千仞雪心中变得更加深刻了。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好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唐三，你真不愧是被我看中的男人。 千仞雪遥望着唐三消失的方向，嘴角处浮现一丝复杂的笑意，回想着唐三先前那昂然怒喝的样子，他的心神不禁一阵波动，背后灿金的六翼舒展开来，光影一闪，千仞雪的身体就像是一颗金色的流星般在星斗大森林上方掠过。唐三无法通过精神力感受到他的气息，但他又怎么会不锁定住唐三呢？他的飞行速度已经不能用速度来形容，几乎只是一闪身的功夫就已在数千米之外。 生亦我所欲也，亦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唐三啊唐三，难道你注定是我命中的克星吗？ 啊！千仞雪本来一直锁定着唐三的身体，此时却突然惊讶地发现，当他凭借神力追击时，在他面前出现的却并不是唐三，而是一团生长起来凝结为一团的蓝银草。手持海神三叉戟和天使之剑飘落在那蓝银草凝聚而成的人形面前，千仞雪心中突然有种啼笑皆非的感觉。 身为天使之神的我，竟然被唐三击伤之后又被他给骗了。不过他竟然有能力从我的精神锁定中逃走。 人与神毫无疑问，实力的差距犹如间隔了一道巨大的鸿沟。唐三虽然有很多地方都已经接近了神级，更是接近完成了海神第八考，可是他现在毕竟还只是个人而不是神。但是他也有着他的优势，至少在两种情况下，他有可能逃脱千仞雪的精神锁定。当然，这本身也是要建立在千仞雪大意的情况下。如果先前他能第一时间去追击唐三，唐三也根本没时间能玩出这些花样。这两个地方分别是森林和海洋。唐三要继承的是海神的神位，到了大海之中，他就会拥有常人所不具备的生存能力。凭借着海神的气息，浩瀚无边的大海就会给予他庇护。就算是神级强者，想要在大海之中猎杀一心求生的他，也是极为困难的。而在森林之中，唐三拥有着能够控制所有蓝银草的蓝银领域。没错，蓝银草十分弱小，弱小的只是普通人就能将它轻易折断。蓝银草与高高在上的天使之神相比，绝对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像是一粒灰尘之比艳阳。 但是正所谓积薄而为厚，聚少而成多，在这茂密的星斗大森林中又有多少蓝银草呢？在生命危急之刻，唐三一潜入森林，立刻就将自己的蓝银领域重新释放，并且扩大到了最大程度，在一瞬间就释放出了蓝银领域的几大进化效果。森罗万象与海纳百川同时作用，吸收蓝银草的能量，令自己恢复巅峰状态。利用森罗万象与海纳百川，令自身与森林中的蓝银草完全融为一体。他迷惑千仞雪的方法，就是让自己的气息变得像一株蓝银草，而又让所有的蓝银草的气息瞬间强盛起来。就利用那一瞬间的反差，强行脱离了千仞雪的精神探测，同时用蓝银草模拟出一个自己的气息，朝着一个方向逃走。而他自己除了蓝银皇右腿骨的技能之外，他利用蓝银领域将自己身体完全限制住，然后再释放出瀚海护身罩的隐身能力，掩盖自己的气息后逃走。只用蓝银皇右腿骨，无疑能让他的气息与蓝银草始终保持一致，不至于泄露了自己的气息。在这种多重保护之下，在星斗大森林之中，就算是千仞雪一时间也拿他没办法。关键问题还是在于千仞雪太拖大了，哪怕是唐三用海神三叉戟孤注一掷地伤了他，他也依旧没将唐三看成是需要自己花费精神的对手。不过千仞雪这种大意很快就消失了，站在蓝银草聚成的人形前，千仞雪将海神三叉戟暂时插在地上，手按额头，一圈金色光晕顿时以他的身体为中心扩散开来。这一次他并不是在简单的用精神力探测，而是用自己的神念去扫描整片星斗大森林，寻觅唐三的踪迹。金色的光芒以一瞬千米的速度迅速向周围蔓延着，天使之神的神力只用了很短的功夫，就扫描遍了星斗大森林所有范围。可当千仞雪的手离开额头，完成对星斗大森林的扫描时，他也依旧没有发现唐三的踪迹。 怎么可能？唐三现在肯定还处于星斗大森林范围内，他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离开星斗大森林的。而我用神念都无法扫描到他的踪迹，就证明现在他是以一种神级的能力在逃遁。 千仞雪的神色第一次变得凝重起来，成为天使之神后，这是他第一次行动。本来他是准备前往前线嘉陵关去掌握武魂帝国大军的，路过星斗大森林时正好感受到了庞大的能量波动，这才以神念催动自身过来查看，正好看到唐三杀死了千钧蚁黄三兄弟，并且一起吸收他们魂环的一幕。遇到唐三，他当然不会放过这机会。可谁曾想，两人交谈片刻之后，刚一动手，吃亏的竟然是成神的他，而且还被唐三给逃走了。如果说唯一的收获，那就是手中这柄海神三叉戟了。但千仞雪先前也探过了，自己的天使之力根本就无法传入到这柄武器之中，别说是使用它，就算想要摧毁它都不容易。这是与自己天使之剑一样真正的神器。此时以神念搜索都没有找到唐三的踪迹，千仞雪才真正的认真起来。成神第一战，要是让唐三就这么逃了，那就是他输了，他又怎么能甘心呢？ 无论怎么说，你都还在星斗大森林里，不是吗？一定是凭借着什么海神的宝物，再加上蓝银领域，才能隐藏自身，不被我发现的。好，那我就和你耗下去，我倒要看看，你究竟离不离开这里。只要你出了这星斗大森林，没有了蓝银草的气息帮你掩护，你就逃不出我的神念锁定。 想到这里，千仞雪没有再动作，收回背后的天使六翼，手中的天使之剑也化作一道金光融入自身，脱掉手臂处被划破的衣服，换上一件新的工装长裙，就那么盘膝坐在蓝银草凝聚的人形面前。他可不是席地而坐，而是虚空而坐，盘膝悬空， 整个人在距离地面2米的地方，皮肤处不时闪过一层淡淡的金光，整个人就像是一个光体一样。只有他额头上的天使烙印是始终闪亮的，每过3次呼吸的时间，就会有一层金色光晕以他为中心荡漾开来，扫描整座星斗大森林。神级实力是何等强大，几乎是不间断地扫描如此浩瀚的大森林，看上去却对他本身并没有太大的消耗。哪怕是拥有蓝银领域的唐三也是远远做不到的。一旦唐三出现在神念探测之中，千仞雪绝不会再给他逃脱的机会。在千仞雪出现第一轮神念探测的时候，唐三就发现了。那奇异的金光从瀚海护身罩上扫过时，唐三顿时全身一紧，匍匐在地面上，静静地等待神念从自己身上扫过。拥有蓝银领域的他当然知道千仞雪在干什么，同样的扫描方式他也进行过，只是他能够明显感觉到千仞雪这神念的探查要比自己蓝银领域的扫描强大太多了。也幸好他一直都释放着蓝银领域令自身内蕴，再加上瀚海护身罩的隐身效果，这才骗过了天使之神的神念。不过唐三也在暗暗叫苦，千仞雪想得到的他自然也想得到。虽然神念扫描之间有所间隔，利用这间隔，唐三一直在向星斗大森林外围移动，可是真正到了星斗大森林边缘，他却发现自己并不能就此离去。精神力清晰地感受到一波接一波的神念不断从身边掠过，飘飞出星斗大森林范围才渐渐消失。他知道只要自己一脚踏出星斗大森林，下一刻立刻就会被千仞雪发现。他可不认为自己的速度能与他相比。平躺在地面上，唐三眉头紧皱，陷入沉思之中。凭借他现在的实力，长时间维持蓝银领域和瀚海护身罩并不算什么问题。如果是正常情况下，唐三完全就可以这么和千仞雪耗下去，比拼比拼谁更有耐心。可是唐三却知道，继续这样下去，先没有耐心的肯定是自己。 前线战士千仞雪可以不担心，但是我能不担心吗？我的父母老师都在那里，万一出了什么事，一定会令我后悔终生的。 带领史莱克七怪离开天斗帝国军营，唐三已经是冒险的。嘉陵关内的武魂帝国大军拥有6名95级以上封号斗罗，还有5-6名普通的封号斗罗，但是这股力量已经很难对付。一旦比比东的战斗力恢复了，那么可以说天斗帝国大军主力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唐三唯有尽快成为海神，赶回前线，才能稳定住前线局势，战而胜之。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